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今天我们的节目首先要关注一部特殊的电影《印第安豪斯》，这是一部2017年拍摄的反映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黑暗历史的电影。从今年5月份开始，加拿大接连爆出了当年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了1000多例无名青少年遗骸的消息，震惊了世界。而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当年的这一段黑暗历史。节目中我们就一起了解相关的剧情。节目的下半段将视线转向非洲，来关注引发了非洲3国巨大争议的非洲复兴大坝。争议在哪里？如何解决？欢迎收听环球30分。我们首先来关注加拿大不断的发现原住民儿童遗骸一事。近期在新闻中，想必大家都关注了加拿大多地呢都发现了原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的原住民儿童遗骸，有的200具，有的70具。在7月15号，在加拿大的坎卢普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机构又公布了使用探地雷达对这一区域进行探测后获得的最初报告，发现了儿童和青少年遗骸为200具。从今年5月份开始，这里接连爆出了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了已有1000多名无名的墓葬和大量遗骸的消息。大量的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被虐待、被强暴，甚至悄悄死去，震惊了加拿大社会和国际社会。那么当年这些原住民学校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儿？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一起走进2017年一部反映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的电影《印第安豪斯》，或许能够给大家答案。从这部影片中，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喜欢冰球的原住民孩子，他渴望通过打冰球的战绩来赢得人们的认可，但是最终他还是离开了冰球场，并且回到了自己的原住民朋友身边，希望获得心灵的归属。好，我们先来听2017年这部影片的宣传片花。 Try it. Here we go. Let me in. See what you can do. They said I should tell my story. The Lord God is your father now. The rink became my escape. The game, my survival. Father, he's the best player on the rink. This is your way out. Your way to a better life. Told me many hearts beating together makes us stronger. I came far to make this journey. Can't understand where you're going if you don't understand where you've been. 这是2017年加拿大拍摄的反映该国原住民寄宿学校的一部黑暗历史的电影《印第安豪斯》。从今年5月开始，加拿大接连爆出了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的1000多个无名墓葬和大量青少年遗骸的消息。当年这些学校里到底发生过什么？这部电影就能够给我们答案。影片一开始不久，8岁的原住民男孩扫罗被迫进入了一所臭名昭著的天主教寄宿学校。同学们被迫改名，要取英文的名字，如果不小心说了原住民语言，嘴里就会被修女塞上黑板擦。在寄宿学校里，很多孩子遭遇非常的不幸。扫罗的同学李贝卡和凯瑟琳是一对原住民姐妹，妹妹身体弱小，非常的依赖姐姐，但是修女认为孩子们应该依赖宗教而非是姐妹。修女主张妹妹凯瑟琳应该依赖上帝，不能够依赖姐姐，只要发现凯瑟琳依赖姐姐，便会无情地将凯瑟琳关入黑暗的禁闭室。妹妹不堪忍受这样的遭遇，终于自尽于禁闭室中。而失去了妹妹的丽贝卡，在一个雪后的清晨，也伤心地挥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相比起这些孩子，主人公扫罗可能会要幸运一些。他会说英语，也非常热爱冰球，并且很有天赋，在冰球队里，在这个领域里崭露头角。长大之后，他被一个原住民家庭收养，加入了养父弗雷德的冰球队。球队队员们都跟扫罗一样，都是原住民。扫罗成为一名优秀的冰球选手，虽然大家屡屡战胜白人赢得比赛，但是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当时的加拿大社会，人们认为冰球是白人的游戏，扫罗和队友们赢得比赛越多，就越被唾弃和嘲讽。有一天，队员们来到了一间餐厅里庆祝比赛胜利，但是却遭到白人客人的挑衅。他们说，你们不就是赢了一场比赛吗？凭什么来这儿像白人一样吃饭呢？后来，扫罗被多伦多一个冰球队的教练盖伊看中了，加入了他的冰球队。可是等来的却是嘲讽和裁判的不公，人们喝倒彩，人们似乎看不到扫罗有出色的球技，看到的却是他永远的肤色和原住民的身份。后来，扫罗变得狂躁，不断地还击遭遇的不公，但得来的却是更糟的结果，他被罚不能上场，最后他只好离开了冰球场，开始洗盘子做苦力。特别是在偶遇昔日的同学朗尼之后，他又再次回忆起了当年寄宿学校的痛苦生活，并开始终日酗酒。天才的冰球运动员沦为了酗酒成瘾的流浪汉，并因为酗酒进了医院。在影片的结尾，主人公扫罗最终是回到了原住民朋友身边，得到了心灵的归属。他告别了冰球场，开始了新的生活。加拿大广播公司曾经评论这部电影说，这是一部虚构的影片，但却传达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曾经进入过寄宿学校的原住民儿童却命丧于此，不为人知的长眠于地下。即便有人侥幸活下来，却一生都不能够逃脱这个学校带来的梦魇。据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的灵感来自于美国。从1819年所谓的印第安人文明开化法案开始，美国就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同化印第安人的法律政策，在全国设立或是资助寄宿学校，强行安排原住民儿童入学。由于两国都面临所谓的印第安人问题，1878年，当时的加拿大总理麦克唐纳派人前往美国学习了相关的政策。在很多的原住民部落当中，蓄留长发是神圣的传统。但是在寄宿学校里，任何的原住民文化活动都被禁止，他们不能够说母语，不可以穿传统文化服装，不能保留传统文化的发型。据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至少有3200名儿童死于这些寄宿学校，这意味着每45个学生中就有一人死亡，而1/4没有被记录性别，1/3没有姓名，1/2没有记录死因。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悲剧被媒体广泛的报道之后，在加拿大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民众多次在相关的学校旧址上举行纪念活动，为那些被发现的儿童残骸举行悼念仪式。但是不管怎样， 今天人们的怀念已经换不回当年这些遗骸背后的惨烈故事了。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非洲的复兴大坝。复兴大坝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古马兹州，这是由已故的埃塞总理梅莱斯在2011年提议立项的。它的装机容量将是600万千瓦，建成后是非洲最大的水力发电设施。复兴大坝是非洲一个类似于中国三峡大坝的宏伟计划。埃塞俄比亚媒体说，这是前总理梅莱斯的一个伟大设想，总耗资预计可以达到47亿美元，建成之后可以使该国的发电量翻5倍。但是计划提出了，却遭到了周边国家的一致反对，像埃及、苏丹等国表示，复兴大坝的建设会减少下游的水量，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埃塞俄比亚政府呢，没有公布任何大坝的评估报告。最近，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公开会，在会上，复兴大坝再次成为几国的争议焦点。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其他国家对于复兴大坝的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呢？好，我们就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李茂奇对此的介绍。 尼罗河全长6670公里，流经非洲10个国家。近年来，随着尼罗河流域国家的人口增长和工农业发展，各国对水的需求与日俱增。埃塞俄比亚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全国发电装机容量仅为200万千瓦，仅有不到20%的人口能用上电，农村地区几乎没有电力供应。2011年，埃塞俄比亚宣布在与苏丹接壤的青尼罗河源头兴建复兴大坝，大坝耗资50亿美元，全长 1.8 公里，高145米。完工后的装机容量可达6000兆瓦，可以满足该国 1.1 亿人口的用电需求。建成后将成为非洲最大和世界排行第7的水力发电站。2020年7月，复兴大坝开始蓄水，计划在5至10年内完成。今年7月5号，埃塞俄比亚通知埃及和苏丹将开始大坝的第二次蓄水进程，此举引发埃及和苏丹强烈反弹。两国认为这是明确违反三国曾经签署的原则宣言的行为，使危险升级，显示出埃塞俄比亚试图造成既成事实的用意。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亲自前往纽约，出席了安理会有关复兴大坝的会议。他在会议上表示，1亿多埃及人面临着生存威胁，一座巨大的大坝正沿着赋予他们生命的大动脉修建，这给埃及人民的未来和命运投下了一道漫长而黑暗的阴影。 Last year, on June 29th, 2020,Egypt came before the Security Council to warn. 去年6月29日，埃及警告安理会，危险正在扩大，并告诫不要采取行动，获得对一条共有河流的专属控制权，并强调需要避免可能危及和平的紧张局势升级。然而几天之内，埃塞俄比亚单方面开始为水坝蓄水，并宣称尼罗河是我们的。埃及做出了克制的反应，寻求一项维护各方利益的公平协议。埃及在非洲联盟主持下进行了多年的谈判，试图为这一非洲问题找到一个非洲解决办法。然而，我们失败了。 By our African brethren to forge an African solution to this intractable problem. And yet we have failed. 在安理会中，代表阿拉伯集团的突尼斯应埃及和苏丹的要求，向安理会成员分发了一份关于复兴大坝的决议草案。该草案要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在非盟的主持下，在6个月内谈判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以确保埃塞俄比亚发电的能力，同时防止对下游国家的水安全造成重大损害。草案敦促埃塞俄比亚 不要继续单方面填充复兴大坝水库，并呼吁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不要发表任何可能危及谈判进程的声明，或采取任何可能危及谈判进程的行动。舒克里表示，谈判失败和缺乏可行的解决办法，迫使埃及要求安理会在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中迅速和有效地进行干预。苏丹外交部长玛丽亚姆也亲自出席安理会的会议。他表示，复兴大坝容量为740亿立方米，位置靠近苏丹边境，在缺乏与下游社区协调的情况下，可能会对苏丹的一半和整个埃及构成威胁。他强调，数百万人已经沿着尼罗河生活了数千年，依靠河流农业为生。苏丹绝不允许大坝的蓄水和运行由单方面决定，就像埃塞俄比亚所做的那样。 埃塞俄比亚单方面通知苏丹复兴大坝开始注水，仅在72小时内就有25亿立方米的流量，在下游苏丹社区引发恐慌。2021年7月5日，埃塞俄比亚灌溉部长通知苏丹计划连续第二年为大坝蓄水，这将再次对苏丹造成相当大的损害，置邻国权利于不顾，危及苏丹公民的安全。如果不定期交流信息，位于100公里外灌溉苏丹 70% 农业的苏丹罗塞雷斯大坝的安全也将受到威胁。 玛丽亚姆表示，一开始苏丹支持大坝的建设，因为他明白大坝带来的好处可以不仅限于埃塞俄比亚，而且大坝将根据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进行运作。该协议考虑公平合理的使用跨界资源，而不会对下游国家造成伤害。他援引其他跨境水利合作的例子说，自1972年以来，四个西非国家围绕塞内加尔河开展了合作，八个国家根据1980年缔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管理着尼日尔河。但在复兴大坝问题上，埃塞俄比亚强加霸权的企图极其严重，并危及苏丹充满希望的未来。他表示，两国有着合作、团结和通过加强兄弟关系维护共同利益的历史。苏丹希望可以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السيد الرئيس انطلاقا من قناعتنا بالتعاون الإقليمي。 苏丹为说服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在2015年签署原则宣言，以及响应苏丹总理在2020年6月提出的旨在促进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对话的倡议，做出了巨大努力。苏丹还对南非和参加所有谈判回合的非洲联盟寻求内部解决争端的努力做出了回应。在上一轮谈判中，苏丹提议将谈判机制转变为一个调解平台，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南非参与其中，他们在前几轮谈判中都是观察员，但埃塞俄比亚拒绝了所有此类提议。安理会必须呼吁所有三个国家在国际调解人的参与下恢复由非洲联盟主导的会谈，以确保埃塞俄比亚避免采取单方面行动。这个问题牵涉到正义，将确保大坝的蓄水和运行符合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安理会保持沉默将发出错误的信息，表明安理会默认埃塞俄比亚的行动是可以接受的。 埃塞俄比亚水利灌溉和能源部长塞莱什贝克勒参加了安理会会议并发言表示，复兴大坝是一个发展和建设的问题，安理会占用时间和资源来讨论这一问题不合时宜。 We are dealing with a hydroelectric dam project, which is not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Africa or in the world. 复兴大坝不是非洲或世界上第一座这样的大坝，也不是第一个储存水和进行发电的水库。也许使大坝区别于其他项目的是，它为6500万无法用上电的埃塞俄比亚人带来的希望和渴望的程度。复兴大坝是在适宜的地方建造的一座适宜的大坝， 以造福于更广泛的区域。埃塞俄比亚对至今未能启用它表示遗憾。他对邻国埃及和苏丹表达最良好的祝愿，相信三国有能力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展合作。 We have all the intention to live together in peace and cooperate for our mutual benefit. 无疑，复兴大坝建成后将对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建设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在许多人看来，复兴大坝还具有一种政治意义，被视为国家走向复兴的标志。尽管到目前为止，大坝工程只有80%完成，但它已同该国的古人类路西、贡德尔古堡、拉利贝拉岩石教堂一起被列为该国的新四大骄傲。贝克勒表示，埃塞俄比亚除了建设复兴大坝之外，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 Unfortunately, we are here because Egypt and most recently Sudan have expressed their opposition to this hydroelectric dam. 不幸的是，我们在这里是因为埃及以及最近以来的苏丹表达了他们对这个水力发电大坝的反对。这两个国家都有大大小小的大坝和运河，他们曾不顾其他沿岸国家的权利和埃塞俄比亚的协商请求，建造了这些大坝和运河。与埃及和苏丹不同的是，埃塞俄比亚没有大量地下水储备，也没有海水淡化能力。近70%的水来自尼罗河盆地。我们的侧重点是通过可持续和绿色使用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稀缺的水资源。我们三国之间的协议可以说触手可及，但埃塞俄比亚对不当的政治压力和干涉不会屈服。我们将继续在非洲联盟的主持下进行谈判。 Africans have the wisdom, the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agency to address their challenge. 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伍百纳在发言中表示，英国强调就影响共有自然资源的问题达成共识，而就复兴大坝达成共识所需的许多要素都包含在2015年原则宣言中，特别是关于不造成重大损害的承诺和关于公平合理利用的承诺。英国呼吁所有三方避免采取破坏谈判的行动，并寻求达成相互都能接受的协议。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表示，除了谈判之外，没有其他解决争端的办法，应避免发表可能使用武力的言论。俄罗斯对对抗言论的升级感到关切，因为在发展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导致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俄罗斯随时准备应所有相关方的请求提供水库蓄水的卫星监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美国认为大坝问题是一个可以通过政治承诺实现和解的问题。埃及和苏丹对水安全和大坝安全运行的关切可以与埃塞俄比亚的发展需求相调和。所有相关方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危及谈判进程的行动，应该致力于找到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安理会七月轮值主席国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德里维埃表示，所有各方都有合法的利益要维护，然而经过10年的谈判，信心已经受损。在没有事先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大坝水库的持续蓄水正在加剧紧张局势。三国应表现出政治意愿，在非洲联盟的支持下，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会谈和谈判解决的行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跨境水资源利用涉及上下游国家利益分配，十分复杂敏感。中方充分理解埃及、埃塞、苏丹在复兴大坝问题上的合理关切。在这个问题上，中方一贯主张由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实现互利共赢。 非洲国家有着对话协商解决本地区问题的优良传统，埃及、埃塞和苏丹军事地区重要国家也都是中国的好朋友，中方真诚希望三方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

It's 9 a.m. Beijing time.